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，最高气温35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27到36度，大兴在26到35度，海淀丰台在26到36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黑龙潭、桃源仙谷、菩萨山都在26到35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日常省电小技巧：一、随手关灯；二、空调的温度调高1-2度，你不会感到热，但是却能省电；三、电视机不要总是开开关关的，手里的遥控器也不要让它工作的太频繁，最好是选好要看的节目就不要再换了；四、冰箱也许一天用不到1度电，最耗电的时候也是在开关门的时候，所以没事别总开它；五、冰箱的温度要根据季节的变换来进行调整，如果你的冰箱内设置成强冷，结冰和化冰都会让机器加班工作，这是非常耗电的。今天呢，说一件让老北京伤感的事儿。陪伴了北京人15年，东城区最受市民欢迎的批发市场之一世界天顶珠市口批发市场8月底就要关闭了，之后世纪天顶将被升级改造为文创园，预计今年11月底转型后正式开园。连日来好多市民不惧高温影响，在世纪天顶淘了不少的便宜货，或许他们真的不是来这里买便宜货的，更是一种对这商品的留恋与不舍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放下了所有，出去找朋友，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，不想再等待，心跳快100，管你们聊得多愉快，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，你没有想象中可爱。如果你不乖，那么我可爱可不爱，把你留在南中国海，爱一个人会在乎他和他的未来，更何况现在淘汰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

笑我不会后悔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让我先好好爱一回。 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情急的我有多么